啦，大家好，又翻嚟老蛇独女啦，第一节，我系 Albert， 我系奶色， 我系公主，只一集嘅奶色， 公主见翻你喎， 好耐冇见啦，公主， 好耐冇上嚟咯，哇，去咗边度啊？你 啊，唉，我呢啲都系搵仔啦， 温仔定搵仔啊？ 喂，我有翻上年纪，都要啊，为自己嘅终身幸福。 唉，其实咧，今日又开心又唔开心啦。开心啊，梗系因为阿公主搵到佢嘅另一半啦。 哇，真 系 好啦。 系啊，我唔开心一样嘢咧，就系咧，佢今日之后咧，佢正式退出我哋呢一个节目啦。咁样好惨啊！咁耐冇见你。 退出主持啫， 系啊， 即系耐唔耐搵你上嚟。 分享一下嘅， 我嘅 OK， 即分享一下你點樣温仔啊嘛，温成點，温到幾多咁樣？ 咁人有興趣知先係。 有噶，閃呢一定有咯。 係咩？ 係啦，我嗰啲咧就打電話。 咁我唔介意同人分享嘅，係嘛？揾我做嘉賓。 絕招！喂，不如講下你今日想同我哋分享啲咩啊？ 喂，咁咧我就前排咧就去咗個前度嘅婚禮。 哦，你咁大方嘅。 係啊，喂，我真係問你哋先，你覺得即個男仔？去邀請一個前度女友去參加婚禮，你覺得佢係有冇咩動機，還是即係你係純粹覺得啲 Albert 你作為一個男仔，你點？ 如果我作為一個男仔咧，我會盡量避免呢件事發生嘅。咁我都唔排除就話有啲男仔係覺得，喂呢、這個前度其實嗰、那個關係咧係好。即係分咗手之後咧，大家真係一個好朋友嘅關係。嗱，咁你請好朋友去婚禮，咁其實即係都係一個正常啦，係咪先？即係如果你話喂佢，我分咗手之後好耐冇見，或者已經唔係朋友，你都請佢去咧，咁就有目的㗎啦。咁就有另外一啲嘅目的。 咁我呢個 case 都幾接近喎。 我想問下咧，你哋嗰陣時係和平分手啊，定係和平分手㗎？ 嗌過交嘅，咁分手，但係之後做翻朋友咁樣咯。 即係再見是朋友嘅。 係啦，即係叫朋友，但係你唔會話去即係成日見㗎啦，開始。即係疏遠。 嗱，咁我問一個比較啲觀眾，啲比較啲聽眾想有興趣知嘅嘢啦。個新娘子咧，靚啲定你？ 咁我睇拍低覺得佢醜啦，係咪先？ 哇！ 通常女仔都係咁噶，都一定係嘅。 咁明明我覺得啊，條眉好似可以畫好啲喎。 係啦，呢啲都挑剔嘅。 妝又冇啲濃喎，覺得件衫又唔好合個身材喎。 新女人啊！ 嗱，咁好，咁都幾大鑊嗱。因為你諗下嗱，你因為諗下咧，其實新娘子咧嗰日咧係化得最行噶嘛。 係嘛？同埋應該係最靚。 應該係最靚噶嘛？咁但係都話哇，喺差我幾～皮喎，咁你點搞先？ 咁樣你又覺得個新娘子唔及你啦，身材咁咪點啊？有冇去著啲好行咁樣誒？ 咪一定攝個仔高好， 大露背裝咁 樣誇張咯，我就覺得即 係 需要咁 畫假咁樣嘅， 係咧有啲唔自然啦。 即係胸咧，胸去到個鎖骨位嘅可以去， 太過想即係顯嘢嗰啲咯， 顯嘢 係啦， 我勁㗎， 係啊。 嗱，我哋男人咧去婚禮咧，除咗睇新娘子之外咧，嗱我哋都好。這個八卦就係喂嗰啲伴娘啊， 得唔得 啊？ 嘛 先 伴娘 啊， 我覺得伴娘直頭係嗰隻咩啊？即係嗰啲中女團啊， 姊妹 O 唔 O K 先嗰陣？ 肥嗰位肥瘦都有咯，即係有啲參差嘅。 喂，我覺得呢個 去咁多次婚禮， 我覺得呢個唔住，因為前度請佢去婚禮之餘，仲要求佢可唔可以做我新娘子嘅伴娘呢下先絕喎。 唔係，但係伴娘嘅話咧，一定係新娘子嘅好朋友先得。 一唔係㗎，有陣時啲好朋友咧，你做得太多 咁咁樣 啊 嘛。 係啊，做得太多伴娘咧，佢哋話唔知做夠三次咧就嫁唔出㗎嘛，有呢個助咒㗎嘛。咁有陣時可能佢最好嘅朋友，可能已經做咗好多次㗎啦。咁佢未必揾到。 咁就要求個男仔，喂，你介紹個過嚟啦咁樣。 係啊，或者可能大家共同認識嘅咁樣，有呢個可能性。 之前咧有啲 case 就係咧嗰個。伴娘是新娘子的好朋友，但是跟個新郎哥出軌的。 出過軌？ 是啦，即是基本上是 keep 住一個炮友的關係。 但是個女仔知不知先個娘子？ 個女仔不知道，咁當然不知啦。咁之後就被人爆出嚟啦，因為試過就是話， 自己包不住火啊。 因為嗱早唔知係咪一兩年前咧，就是話喺嗰個結婚個 group 裏邊啊，即係如果你一對新人一結婚咧，之前咪已經會成立一個 group 就係、我當日會幫手嘅所有嘅兄弟姊妹啊，喺曬個 group 裏邊就喺度商討點樣做點樣做。其中有一個姊妹咧，就同嗰個新郎哥咧，嗰啲對話咧係有啲唔 唔 襯實 make sense 啊，係啦，咁又破，咁咧就俾人哋偵破咗嘅，係啦，俾人偵破咗嘅，跟住到最尾有冇結到婚咧就唔知嘅，咁跟住咧呢單嘢咧都喺網絡上面炒得幾紅嘅，有網絡紅人咧就直頭係拍過出嚟嘅，即係喂因為呢單嘢咧俾人 post 咗上去啲forum 嗰度啦，咁跟住咧就。有人見到哇！呢、這個情呢呢、這個情節好好吸引人喎、 啊，花生指數幾 係啦， 花生 show 嚟嘅呢個，係 啦，咁咧就跟住咧就俾人拍咗片，就上咗網啊咁樣嘅、嗯、都有嘅，但係當然而家就可能冇乜人記得㗎啦，已經。 喂，通常呢啲都係揾即係朋友嗰啲唔交損友嗰啲爆出嚟嘅喎。即係通常係唔會無啦啦，即係會知。 我想想呢個婚禮度有啲火花。係， 但係都難嘅。你嗱，你諗下，你又要溝到你個新娘子，即係你嗰、那個未婚妻嘅好 friend 嗰個朋友啦，係、咪？即係佢講緊係佢都入選去做姊妹嘅行列咧，其實真係好 friend 㗎。 啊，我知道啦。一係咧就係、是、咧本身咧篤爆佢呢件事嗰、那個人咧就想追佢個老婆嘅。但是為什麼追不 上？哇，你這個就更加耐人尋味，整個故事更加戲劇性喎、啊、你這個。 是吧，就因為追不到，然後有一隻懶friend，然後怎麼而來。 這麼攻心計。 是啊，好出奇啊。 那基本上就是說，仲要搏嗰個新娘子就話一氣之下，好你背叛我，我又要同你最最新最 friend 嗰個咧出軌，係啦，我又要同佢出軌咁樣，咁佢咪搞掂咯。喂，女人真係 OK 嘅喎，嗱，我哋上次咪傾咗有個 topic 就係話，喂點樣先可以令到你唔會接受到群交啊，或者叫做朋友之間嘅上床，點解你接受唔到，但係到最尾又會做到咧？嗱，就係一個女人咧就可以鬥氣。即係譬如，喂，我一定要報復。 嗯。 你個男朋友咁衰，我一定要報復。咁跟住咧就去作戰自己，作戰自己，咁樣令到佢咩嘅？即係呢樣嘢係一個女仔好難接受嘅。係。女仔好難接受就話我明明唔中意嗰個男仔，我都去同佢搞埋一齊。 即 係唔得啊！係啊，咁但係當你火遮眼或者係有妒忌之火嘅時候咧、就可以做到，係仲可以做到噶啦呢樣嘢。 女人真係好得人驚。喂，翻翻轉頭啦，扯太遠啦。跟住你嗰個婚禮有冇揾咩好特別嘅嘢發生啊？咁樣，定係你見到好尷尬啊？又冇乜嘢講。 其實我去完係唔開心，好後悔自己點解去咗。 點解嘅？發生咗啲咩事？ 即係嗱咁通常入去咁樣就播佢哋嘅新人嘅片段啦，跟住就會新人。 你係去晚宴嗰、那個擺酒嗰個嚟， 即傳統啲嗰啲酒店， 即酒樓酒店嗰啲嚟嘅。咁你點解唔俾人情嗰陣時夾埋你同阿新娘新郎哥嗰張舊相夾埋落去咧？ 即做樓都冇咁諗唔到，即比較單 純咁心計啊！ 你諗唔到咁多， 而且如果佢仲當你係 friend 咧，其實咁又免得過就免啦，即呢個一定抹面嘅。 因為佢之前已經度緊啦，究竟點樣呢，即係有少少唔想去，但又好有好奇心，想睇下佢個新娘子係。 係啦，純粹係八卦好奇 啦， 係 啦咁樣。咁去到啊，咁啊，哇咁樣，即係有少少大跌眼鏡，我個梯啊完全唔同。 即係我瘦好多咁樣， 即係有自我嗰啲膨脹咗啦，覺得自己好啲咁樣啦。 咪有陣時咧就好嗰、那個化妝師啊，都好大責任。因為咧你一晚妝嗱，如果你日頭婚紗都仲好少少，因為我都叫做知道少少化妝嘅技巧啦。其實日頭如果婚紗妝咧係會比較淡啲嘅， 冇咁濃嘅。 關咩事啊？你個樣靚就靚㗎啦。 係，但係如果你樣靚又化到。化到好濃妝嘅話，就算李嘉欣達到成面粉嗰啲都好， 我見嗰啲 case 係本身佢唔化仲靚。 係啦，係啦，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啦。因為尤其是晚妝，尤其是你晚妝咧，有陣時唔係個新人話事嘅，有陣時咧就係話嗰個化妝師話事，或者就係話嗰啲老人家話事。 系啊 系啊，老人家話到個鬼事咩？ 所以成身金鏈啊，成身嗰啲金啊， 即係老人家話我要你個嘴唇紅啲咁。 唔係，但當然呢個可能冇管得咁細緻啦。但你成身金器嗰啲咧，已經係好靚嘅一件事。即係你戴咗金器又扎個髻，其實已經係好靚。 佢喺側邊話我唔夠紅啊，真係唔夠紅，應該只要紅啲，即係有啲人 買多屎忽咁 奶奶啊嗰啲咧，係會側邊 咯。喂，我唔介意喎，成手金色，你有冇啊 ，Evan？ 我一个闪过阿沙都未有喂，其实咧我想分享一下啦，即系听阿公子咁讲咧，其实我都曾经有一个想追嘅女仔咧，就即系佢冇请我啦，即系我哋识嘅，咁但系当然佢系好靓嘅， 佢好靚嘅。咁我曾經想有意思想追佢嘅，但係咧當然我想追嗰陣時候已經發覺啊，原來佢有男朋友，或者就係結婚啦，帶埋肚添咯。跟住 乜帶埋肚啊，難搞啲啦。其實個肚係咪你㗎？ 唔會， 搞亂咗，誤會咗。 基本上咧，我哋係當然冇性關係啦，純粹我就 你想有嘅啦， 我想有啦，因為佢真係幾 常嘅， 因為呢個女仔真係幾高班嘅，係啦， 野火嘅， 當然唔係佢直頭係即係你望到個樣咧係清純嗰只嘅，亦都同你同佢傾過偈， 你中意清純型， 亦都你同佢傾過偈，喂，但係佢身材好索嘅喎。佢清純型， 純型有身材， 係啦，所以我初初 第一時間諗起黎姿同埋阿周慧敏啊。 佢未到周慧敏，但係你話如果如果係嗰個 type 咧，就黎姿咁上下。 哇，大佬， 即有七八成黎姿啊！所以佢一所以咧，佢一畢業咧，我聽佢一講畢業咧，其實就已經有好其實已經有太子嘅追佢。而家佢總之結婚嗰日咧，我有睇佢啲相，即係佢冇請我啦。我有佢睇佢 Facebook post 出嚟啲相咧，係嗰啲今年好似黃金聖衣咁嘅夾咁樣嘅，即係嗰個一定係有錢仔嚟㗎啦，同埋仲要係幾靚仔嘅，係啦。咁當然 死得痛快啦。 但係據我所認識嘅佢咧，佢真係當晚咧，佢著嗰件裙褂加嗰件黃金係好俗氣，同埋咧係真係冇佢平時咁靚， 幾斤重啊嘛大佬， 係真係冇佢平時咁靚，即係化完妝嗰個計咧， 睇得出啲家底，即係你睇個新娘子嗰個裝束咧，就睇到佢哋即係嗰下佢哋屋企人啊。 嗱我形容一下啦，佢咧有八九成似鐘嘉欣嘅，無論身形高度啊， 鐘嘉欣 哇，大佬黎姿身材鐘嘉欣嗰啲樣喎， 係啦，因為佢有咁高，因為佢真係有個咁阿鐘嘉欣咁高㗎， 咁一定唔揀你啦嘛， 黎姿 會唔會諗多咗啊？ 黎姿就唔夠高啦，當然係咪？黎姿就唔夠高啦，但係有啲身，但係有身材嘅，咁佢咧真係兩者話咧，所以好搶手㗎，真 係。即係唔係話我話你，若然你係黃宗澤咁嘅樣嘅話，我覺得都仲可以冚過。 喂，男仔唔一定要。 但係黃祖藍 啊，唔代表嘅，係咪先？ 黃祖藍都抽到㗎，佢而家個個都 OK。 咁人哋有嗰個搞笑幽默感啊嘛， 都有嘅應該係嘛。 同埋佢本身嗱，同埋曾經有一輪咧，阿黃祖藍啊，真係呢個網絡上面咧呢一宅男嘅一個典範偶像嚟嘅，因為佢真係追到女神，同埋佢嗰個。咁當然啦，佢個才華同埋佢嗰陣時嗰個收入家底咧，已經係完全拋離曬宅男嘅嗰個範疇。但係你純粹睇外形係嘅，純粹睇外形，阿黃祖藍係一個宅男樣嚟嘅。 係，所以其實樣呢啲真係好難。係 啦，你話要形容男仔嘅話，你樣咧係一個好 唔可以做 係啦，太過片面啦，只可以話唔可靠。 咁若然俾你揀，如果假設上外觀上黃祖藍同黃子華，你會點揀咧？ 我諗我中意黃子華 啦，我係男人我都中意同佢做朋友啊。 咁都係，我都會揀黃子華，咁啊正啊嘛。喂，講翻先，又死開咗啦。喂，咁唔開心點解嘅？ 係啦，咁我講到邊度死啦？係啊，唔係我覺，因為咧咁樣佢哋講開始就講呢個感謝詞噶嘛，會嗰對新人。 感謝我前度。 係啦，咁佢唔係啊。 唔會啊。佢話傻咩？ 佢話我發覺我以前拍嗰啲拖係唔係 廢嘅，係 咪？佢而家先揾到真愛啊！ 我覺得之前咧唔係愛咯， 以前係佢哋點樣形容 咧？霧水係嘛？ 過客 講到好唔好聽嘅，總之係佢就覺得以前嗰啲就係 垃圾廢物。 以前就玩玩下啦，覺得自己而家就真係喺佢隔離嗰個係真真愛啦咁樣。咁我聽完好唔舒服咯呢句説話。 唔係佢 真 係 當咩以前？ 即係多謝我而家老婆，係亦都多謝我過去嗰一班過客。 好多謝添啊！ 好多謝啦！ 忘記得就忘記，咁你請我做乜嘢？我心 我發覺我以前嗰啲全部都係過客。是太兒戲了，我依刻我身邊那個才有真正的最愛，是他令我改變一切了。 最好笑呢，他原來有另外一個前度呢跟我同一台坐埋。 哇， 那我那一天才， 你們有沒有立刻 即刻扮 friend， 跟住然後 friend 完之後話一齊數臭佢啊！仆街， 咁又冇，只不過閒談咗你幾句，咁就知道咗佢以前同佢拍過拖咁樣咯。咁我都費失禮，都冇講咁多，即係佢唔知道。 唔係喎，我都有少少佩服呢、這個新郎哥，都幾大膽喎。 係咯，就係、是、咩？ 即係仲要谷埋喺同一台喎。 咩原意咧？究竟佢 心理變態咯？ 唔係嗱，我頭先所講啦。如果他真的當你幾個呢是、已經那個感情已經過了去了、過去式是當你是好 friend 的請你，我覺得正常的這件事、即大家都沒有隔膜了，那就 OK 了，是啦，但我 就唔係咯， 但我唔相信呢個世界上咧係好多呢咁嘅例子。 我完全覺得佢係一個報復，我完全覺得佢係想有一番説話想 演嘢啊嘛， 嘅前度講 要少少，我覺得有少少虛榮噶，我 係啦，佢就想同 咁做咩？即 係 例如一個老婆，有一個老婆又唔係正， 所以我就唔理解呢個男人， 就 係 覺得佢好正啊嘛，就係、是、佢就覺得正咯，然後覺得你 佢覺得個老婆佢好正，所以先會演嘅啫嘛。你話 同埋可能會話嗱，你哋而家想當年同我分手啦，你睇下我老婆幾。幾幸福，幾多金啊！ 嗱，呢個係王菲嚟。 因為確實咧，係我同佢講分手嘅，即係當初。咁可能我唔知佢有 少少太短，你太短啦。 咁我就唔知係咪話，喂，係咪有少少懷恨在心咁啊？ 一定有啊！男仔都好小氣嘅。 咁啊，所以唉，我就所以就有啲咁而家哇！我真係怕咗佢嗰啲錢。 唔聽佢嘅借詞都冇乜嘢， 去啦，以後唔好再嗌我真係。 所以咧，男仔同女仔個觀點睇嘅位置咧，好唔同。我哋咧淨係會睇伴娘啊， 神係啊，即係人哋靚唔靚、傻唔傻、溝唔溝到啊， 姊妹 啊。 咁你有冇睇佢嘅伴郎 O 唔 OK 先？ 伴郎就個質素係 OK 嘅 ，OK 嘅 ，OK 個 新郎哥係嘛 ？OK 個新郎哥 有冇留電話咁樣？ 哇，咁啊冇，人哋嗰啲好多，我覺得已經有戒指性噶啦，好多都 feel 到佢都係有噶啦， 係咩？ 咁冇乜所謂嗱，你嗰個手瓜可以咬過嘅啫。 哇，冇咁有勁，即係冇咁咩啦，已經好攰啊嗰晚已經。 嗱咁講啦，如果你俾我咧，佢除非佢結咗婚，即係話你話如果佢係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咁我覺得佢又啱你嘅，而且佢個男朋友女朋友唔係你啲 friend 嘅話咧，你真係覺得佢係你至愛咧，其實應該要點講啊？起碼叫做留個 Facebook， 係啦，即係你好好老實。 反而同佢嗰啲表弟咧留個 Facebook 咯，即係嗰晚咩啊傾偈咧，留下喂，我哋即係啱傾嘅，打機嗰啲咧就同佢留咗。 打咩機先？你幫佢打機， 唔 係 即係嗰啲電話 game 啊， 電話 坐埋無聊噶嘛。 講清楚少少， 講清楚少少。如果成平時啲隔離台聽到少少，就喺度打機。 哇！咁快一坐埋就喂打機啊咁啊！邊個哇咁鬼求求琴啊大佬？冇咁學嘅。 咁需要啊！我哋又需要投一投啊！係啊， 好 下一次。 我都要後勤了，現在。